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 用声音再现真实案例， 以法眼透视新闻事件， 正义真情法理，就在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上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都是和枪支有关。最近一段视频在网上传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和一名女子发生口角后，举枪指向女子说，我就指你咋了，打死你也白打。社会安定需要警方合理用枪，敢于用枪，而另一方面，警员不当用枪引发的极端事件也并不少见。那这次事件更凸显了人们对警枪失控的隐患，以及这个事件背后权力的擦枪走火。那今天还要关注一起涉枪案件，嫌疑人是一名刚成年的男子小刘。去年小刘通过网络向台湾卖家网购了24支仿真枪，近日他因走私武器罪终审或无期徒刑。小刘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走私武器，只是想买来显摆和玩耍。他曾经在法庭上大声喊冤说，我情愿你们用这个仿真枪处置我，如果打死我，我就承认这是枪，如果打不死我，请把我无罪释放。那么走私仿真枪的罪行争论如何平息呢？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河南一名民警与女子争吵掏枪，称打死你白打。近日呢，这条新闻在新浪网上点击率非常高，评论数也是位居第二。前几天一段民警在派出所外持枪向女子指向女子的这个视频在网上传开，视频显示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男子和一名女子发生口角后，举枪指向女子称，我就指你咋了，打死你白打。事后有网友指出，视频当中的持枪男子是河南灵宝市公安局大王派出所民警。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公安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相关的责任民警及责任领导做出了处理。那经查，9月16号是当地农村的集会日，一些民用车辆呢堵塞了派出所的出警通道，其中有一辆没有牌照的面包车正堵在派出所门口，值班民警劝女司机把车挪开，这名女子不听劝阻，锁车后准备离开。值班副所长杨波涛上前阻拦，这名女子不但不听，反而辱骂民警，并且朝杨警官的怀里冲撞。为了防止配枪失控，杨波涛拔枪警戒，并且将枪指向女当事人。面对女当事人的这个辱骂挑衅，杨波涛不能够冷静处理，对群众恶言相向，言语过激，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下面我们来听一段视频报道。 接着一段民警持枪指女子的视频在网上被传开了，咱们来看一下，这是这段视频的一个截图。内容呢是一位身穿警服的男子与一名女子发生了争执，结果这名男子竟然举起手枪指着这位女子，而且大声地说，我打死你也是白打。 我天天就打第一 不知道二位究竟是因为什么发生了口角，但是从画面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冲突的一方是一名女子，而且呢她的手里没有任何攻击性的物品，有必要拿着枪指着别人吗？旁边的人连劝都劝不住。而在这段视频被传上网之后呢，有网友就指出了，这名持枪男子是河南灵宝市公安局大王派出所的民警。对于这段视频呢，灵宝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也说了，说已经了解到了相关情况，进行调查核实，会针对视频内容发布声明， 目前具体情况暂时不便透露。我国呢，对于人民警察使用枪支的规定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公安部1999年10月9号下发了《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其中的第18条就规定了，非警务活动是严禁携带和使用枪支的。第22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应当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使用公务用枪。不得使用枪支的情况包括以下啊，比如说处理一般治安案件啊、群众上访事件、调解民事纠纷、与他人发生个人纠纷时，使用枪支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时等等。老百姓希望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能够看到警察的身影，而不是在碰到纠纷争执的时候就随便的被警察用枪指着头。作为执法者，要知法更要守法呀。 那么这件事情也有了最新的处理结果。依据调查事实，灵宝市公安局根据《人民警察法》《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条例》等有关规定，对杨波涛停止执行职务，予以禁闭，并给予行政记大过处分，免去副所长职务，取消杨波涛配枪资格，并收回其持枪证，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大汪派出所所长杨建华行政警告处分。灵宝市公安局目前已将此事在全局予以通报，以教育警示全体民警严格执行枪支管理使用规定，同时在全局开展纪律作风大整顿，树立执法为民理念，抓好队伍的作风建设，确保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其实之前呢，警察射枪造成了极端的事件也不少见了。河南幼儿园枪支走火致多人受伤，云南罗平县民警击毙了农民，事后呢解释是擦枪走火，还有贵州某县警察打死了发生口角的夫妻一方等等。那如何管控好警用枪支是一个很迫切的现实问题。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宪宁。你好，陆律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警察是有持枪权的，也还有执法权的，那说打死真的白打吗？什么情况下警察可以击伤或者击毙对方？ 警察这个职业呢，大家都知道是一个高危职业，它不仅负有保护群众安全的这个职责，同时在职业过程中自身也受到一些比较安全的危险。那么随着现在打击各种暴恐犯罪的这个提升，以及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现在呢，这个我们也看到警用配枪也越来越比以前更加的更普遍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配枪怎么样用好自己的手中的权力，这是一个很迫切的命题。那么所谓打死白打，这当然是一句气话。那么我们由于我国是一个禁止民众持枪的一个国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针对警察持枪用枪是有严格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限制的。就在刚刚那个评论中说到的，警察持枪是严格受到《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以及《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的严格限制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击伤或者击毙对方？这个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在警察只能是在面对暴力犯罪行为紧急的情况下，经宣告无效后才能使用枪支。这个紧急情况和暴力犯罪在《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里面列举了15种情况，大概是一些我就不一一说了。大概什么呢？对于正在进行的行凶啊、杀人啊、抢劫啊、强奸啊、劫持啊、绑架啊、爆炸啊之类的这种，一定是要紧急情况，而且是要暴力犯罪，这两种情形下，你警察才可以这两种符合这两种特定条件，以及列举的15种情况，你才可以使用枪支，而不是说随意想怎么使用。 我们记得以前有一个专家就谈到关于警察用枪的问题，他就比如说面临一个人质被劫持了，那么对劫持的这个嫌疑人，能不能够开枪把他击毙？当时我们也采访了部分听众，听众说那应该把他击毙，他对这个人质拿着刀或者拿着玻璃拿着枪就很危险，应该把他击毙。但是有专家说的，其实这个人该不该剥夺他的生命是由法院来说的。 对，这个我们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权必须要经过法定的程序，除了在发生 极其紧迫的情况下才可以。所以一般劫持人质的时候，我们相应的都是有程序的，你要先跟对方进行谈判。那么谈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不激怒对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有谈判专家介入。所以不是像老百姓普通人认为的，他一旦有这个行为你就马上把他击毙， 这也是不对的。 对，这是一种相对是以暴制暴的一种方法，那么在我们现代的这种法治理念下面是不提倡的。 那或许这句打死也白打是句气话，但是背后流露了什么呢？您分析。 从我个人的感觉来看啊，大概我觉得有这几种，这几种背后的这种意识形态在里面。第一个，这个执法者首先是法律意识淡漠，职业素质不高。为什么？因为你持枪者获得持枪证是经过严格的考核程序、培训程序的，不是说你品行道德不好的人就能持枪，在获得持枪证的时候都有严格的程序，所以可见这个人持了枪以后可能意识这个想法变了，职业素质首先是不高的。第二个，持枪者握有特权的时候对权力是缺乏敬畏的， 权力， 对，没有敬畏感，相反助长了他的傲慢气焰，我打死白打，而且反复重复的多次强调。那么第三个，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执政理念的变革下面，没有及时的调整这种服务理念，没有真正做到服务为民服务。因为这个事件是一个小事件，就是你停车在我这边了，你可以好好的跟沟通， 就执法是前提吧，依法来 对，依法来办理。第三，最后一个的确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直提的话题，就是地方的一些官员，这个警察我们在老百姓眼里面看他也是个官，官虽然小但权力却很大，怎么着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条路其实还是非常任重道远的。 所以有评论员说这个事件其实背后流露的是一种权力的擦枪走火。 对， 那么为了这个配枪，为了防止配枪失控，那么当时这个杨警官啊，副所长他拔枪也是这个示意了一下，那警察什么情况下可以带枪？他当时是处理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事纠纷吧，应该是一个那个车挡了派出所的门口路了嘛，他可以带枪吗？ 这个问题其实从两个层面看啊，第一个，哪些人有资格配枪？这是一个内部的考核程序。第二个，有资格配枪的人在哪些情况下可以携枪？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用枪？那么刚刚我们这个资格配枪的问题，刚刚我讲了，这个我们法律是规定的，第一个是工作必须。第二个，一定是在编的警察，那些非在编的协警啊什么的，是不能够配枪的。 他们都有持枪证啊。 对。然后呢，经过考核有心理考核、业务考核，包括你实际枪的使用培训考核，经过多方的考核，每年还要年审，才能够获得持枪证，这是确定的一部分。然后再是根据法律的规定，刚刚说的，在列举的那15种情形，你可以用枪。那么我们法律同时采取了一些排他性的。例举性的排他条文，就是哪些情况你不能用枪。刚刚前面那个 报道 里面也谈到了多少种六种七种情形，那我不再重复了。就是结合我们这个本案来看，这个属于集贸市场，那么你是属于老百姓挡了你这个门，对吧？那这不是一个恶性的暴力事件， 突发的 是一个女性空手，你作为一个男性，你作为一个警察，那么你完全是可以通过比较好的沟通方法来解决的，而不是用这种暴力的方法，甚至于威胁的方法，用权力去威胁别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那显然就是不应该是用枪把枪掏出来，这本身就应该是不对的啊。那么咱们假设一下，如果双方当时真的非常的这个争吵非常激烈，拱上火了，这位民警的枪是走火了，伤了对方，那么这民警会承担什么责任呢？和现在结果处理结果应该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处理结果其实是属于一种内部的处理程序。那如果真是擦枪走火了，那么首先我们刚刚已经结合这个案件的背景，警察用枪是违法的。那么你违法情况下，这个走火就得分当时的情况看了。有可能构成过失致人，如果造伤亡 过失 、还甚至于严重一些，可能构成这个间接故意，我们说你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那么法律上称定为一种间接故意。我相信他不会有直接故意，就是我称为走火嘛， 对，因为一点挡车的挡门的时候，我就会把你 这个，我相信主观上作为警察也不会是直接故意。那么 有可能充其量是一个间接故意，但一般情况下如果走火是过失的行为， 但这是刑事犯罪， 对，这就是刑事犯罪了， 远远不是现在的，但目前处理结果是撤职、关禁闭等等、啊、 对，是用内部的行政处罚的行为、 如果真的伤了人的话，可能就是要负刑事责任了， 对， 嗯， 这个也是有以往有案例的，就比如说这个 广西有 广西的那个案子， 对对对， 警察最后就判死刑了， 判死刑了，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广告之后我们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小伙子网购24支仿真枪终审获无期，法院称他是走私武器罪。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40，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起涉枪的案件。昨天清华时报报道，因为网购24支仿真枪被诉走私武器罪，被判无期徒刑的19岁四川小伙子近日被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无期徒刑这个判刑。那么他的律师说，其实小刘当年购买仿真枪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枪支，仅仅是收藏娱乐而不是牟利，并且并没有收到货物，没有流入社会，希望改判无罪。那这位律师也曾经是为卖仿真枪的小商贩做过辩护，最后小商贩是由无期徒刑改为了无罪。最高法院福建高院认为呢，原审已经是充分考虑了相关的酌定从宽环节，重新判处刘某无期徒刑，量刑适当。小刘是1996年出生在四川的达州市，从小就喜欢枪，长大的梦想也是参军。他的父亲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说，这个独生儿子有点叛逆，沉默寡言，曾经考过数学第一，但也就在初二的时候就辍学了。原因很简单，说是在学校被欺负了，上厕所的时候被人偷走了手指。在还没有到成人礼的时候呢，小刘就通过 QQ 向台湾的卖家网购仿真枪。2014年夏天被千里迢迢赶来的福建石狮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理由是走私武器。那小刘父亲坦言说，最初发现儿子买仿真枪的时候也没觉得有什么大事儿。他说，我们父辈以前都拿气枪打鸟打野兽吃，那儿子从小喜欢玩具枪，买仿真枪顶多就是玩真人 CS 或者在家里面显摆显摆。这位父亲表示，儿子也只是根据图片来挑选仿真枪，也从来没有收到过这枪型的物品。那么根据泉州市检察院起诉书披露说，2014年7月1号前后，小刘在台湾卖家提供的网址里选购了24支仿真枪，并将相应的枪支型号发给了台湾的卖家，枪支、货款和代购服务费一共是3万多块钱。2014年的7月15号，为了躲避海关监督，卖家把这24支仿真枪藏在饮水机的箱体内部，辗转交由台湾、厦门、泉州等物流进出口公司进行报关、缴纳关税、转运。在7月22号的凌晨，这批枪支被海关查获。那当时北京的一位律师代理了这个案件，那此前他打赢过类似的官司。广州一名卖仿真枪的小贩王某，最先是被判了10年，后来经过了5年的努力，检方做出了不起诉的决定。那这位律师说，虽然之前有过成功的先例，但是马上复制并不容易。 那小刘对这个律师说，自己从来就没有想过走私武器，只是想买来显摆显摆玩玩，而且他并没有收到货，对所谓这枪支的杀伤力一无所知。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泉州中院开庭，起诉书指出，经过鉴定，24支仿真枪有21支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发射弹丸，那其中20支具有致伤力，认定为枪支，有1支不能确定是否有致伤力，不能确定为是否不能确定是否是枪支，有3支不具有致伤力，认定为仿真枪。检察院认为，应以走私武器罪追究刘某的刑事责任，应处10年以上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小刘就大声喊冤，说我情愿你们用这个枪来处置我，如果打死我，我就承认这是枪，如果打不死我，请把我无罪释放。那当时他的律师呢，也当庭和公诉人进行了辩论，说这个涉枪的这个涉及枪的这个刑物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枪支，并且小刘也没有走私武器的主观故意，应该判无罪。那当时法院是宣判择日宣判。今年5月份，法院一审宣判小刘因为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那第二天，小刘不服判决，就向福建省高院提起了上诉。那最近，小刘的父母收到了福建省高院的刑事裁定书，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小刘父母决心继续来上诉，支撑他们上诉决心的仍然是广州小贩王某那起案件。那去年这个小贩王某，他因为卖了20支仿真枪，这个案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在经历了一审二审10年有期徒刑，再审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之后，法院做出了第4次的宣判，以案件证据发生变化为由撤销了起诉。那小刘这个案件的涉事法官说，广州是广州，他们怎么判呢？我管不了，这是在福建，我们该怎么判就怎么判。那下面我们就这个案件当中的法律问题来请律师进行一下分析。今天现场嘉宾是来自北京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宪宁。你好，陆律师。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从目前这个报道上听这个案件，您的第一感觉，这个小刘的量刑情况是重了是轻了，还是量刑适当？ 这个首先一个量刑，首先是我们法律上是结合两点，第一个是他适用他的犯罪行为构成什么犯罪，罪名，结合罪名的情况下，再结合有没有一些法定和从轻的法定或者酌定的一些情节， 从轻的情节。 对，所以从本案来看呢，我觉得小刘的量刑是相对而言是有一些偏重的，暂且不论他这个，我们暂且因为这个案件事实啊，因为法院已经做过一审二审的判决，对案件的这个罪名是走私 武器 罪嘛，那么这个罪名我暂且不论，但从量刑上我是觉得 您个人认为有点重了。 重的原因呢有两点，第一个呢，小刘我当时看了一下，小刘犯罪行为实施时是未成年， 就是他定枪的时候还不到18岁， 对， 还没有实施成人礼。 对，我们刑法有规定，未满18岁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这是一个叫法定从轻情节。那么还有一个法定从轻情节是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九，刑法修正案九是9月份，是8月份通过的呢，里面取消了这个走私武器弹药罪的死刑，最高就只能判无期，那么最高是无期。那么，而这个二审判决是在9月份作出的。那么显然，按照我们这个刑法的一个原则，就是新的法律规定出来以后，应该是坚持一个从轻原则。那么从轻原则的适用的话，这个案子就应当最高只能判无期。最高只能判无期，又结合它有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那就应当在无期以下。所以这是法定的。酌定情节呢，因为这里面也说到他触犯。然后不懂，出于无知， 主观上可能不是说 主观上至少他 不是走私的目的， 对，他是无知。那么客观上这个枪也被及时收缴了，没造成一定的社会危害性， 流向社会。 所以我个人而言啊，是觉得量刑是无期， 偏重了一点， 偏重了。 那么这走私武器罪当中所谓的武器，从法律定义上讲指的是什么？ 对，这是这个本案里面最关键的一个地方。武器我们传统上都认为是枪支啊， 是起码得是像枪的样子 的东西，但是我们法律上是这么界定的，武器指的是各种具有直接杀伤力、破坏力的器械、装置或其他物品。所以 它是以破坏力、杀伤力作为一个标准， 鉴定标准。 其次呢，是你这个器械，比如说这个气枪，它也算武器的。 嗯， 我们以前传统打鸟用的，那也算。包括这个运动的时候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看奥运会比赛用的那气枪也算。 嗯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案件里面仿真枪它却被界定为枪支，确定为武器了，就是因为通过鉴定，我们现行的法律规定对于仿真枪是要经过鉴定来确定，结合它的杀伤力来确定是属于仿真枪还是属于枪支。 嗯， 所以你看这个鉴定报告里面，它的鉴定结论认为它的杀伤力达到了枪支的这种标准，所以才把它认定为这是走私枪支了。 嗯，不是说我们老百姓私下自己认为的是不是枪，这是由法律严格定义来判定的。 对， 这个东西它也可能长得并不像枪，但它可能是符合法律上对枪支的定义。 对， 那么你收藏或者是买卖就会犯法。 对， 那像这个案件当中小刘在台湾网上订的这些枪，在台湾是合法的玩具枪，那么在我们这儿是不合法的。 这个呢就涉及到一个对枪支管理的立法问题。 嗯， 因为各国这个政府基于各国本国的国情，以及这个社会的一些现实的状况以及历史渊源来制定对枪支的管理方式。实话讲，我们呢以前法律就规定像小刘这种行为其实也是构成 早就 法律规定，这种行为就属于枪支，不是现在才有的，只是因为现在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了，因为现在暴恐事件频发，然后人民的这个人身安全受到经常的威胁，不像以前这种急性的枪支的恶性事件相对较少，对吧？相对较少， 现在就 因为多，所以在执法方面加强了严格的执法，所以才导致大家产生了一种观点，认为以前不算违法，现在怎么才算违法？其实以前也违法，只是执法的时候不严，现在严苛了。 那在其他地方可能是不作为这个违法的物品，你买回来可能就是违法的。 对，因为 要特别注意， 这是各国的立法上的差异。比如说台湾这个案件里面，台湾他认为这就是玩具枪， 对对对。 但是到了国内，我们国内对于枪的这种杀伤力的标准和台湾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种变化。 嗯，那么现在还有一些年轻朋友啊，他比较喜欢枪支，比如说家里有一个收藏一支，他只是为了收藏，为了好看。那这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这种情况。按照法律规定，那么你枪如果不是买来的，是别人送的或者你收藏的，那么也构成非法持枪。那么 持枪就是犯罪。 对， 如果鉴定为枪支的话， 只要鉴定是枪支啊，我们前提是你拿的东西是法律意义上的枪支， 对对， 那就不能犯罪。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律师，我是建议上缴自首，因为我们法律规定这个自首的话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如果没有产生危害的话是可以免除处罚的。所以基于安全考虑，如果你不交，一旦被发现了， 不交的话，那么 一旦被发现了，你就没有自首情节，那就属于非法持有枪支，那是犯罪。那么你主动上交的话，那么你构成自首情节，那么可以免除处罚。所以两者相权衡。我作为律师还是建议主动上交，第一不碰。第二呢，你如果有的话，那么主动上交较为合适。 对，另外这种枪支，你可以拿到公安机关去鉴定它是不是作为法律意义的枪支，也很重要。 对，但是前提是在自首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才可能会进行鉴定。 对对对，所以要谨慎啊。 对， 喜欢枪的朋友。 对，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嘉宾来自北京华海律师事务所律师陆宪宁。接下来是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我是丹青，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九月、十月，城外城全城热卖，店庆狂欢。Vitas 2015年10月30日公体，畅享城外城之夜。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龙华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 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登录首都文明网北京榜样官方网站，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让我们一起寻找身边的北京榜样。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